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云梦莲花坞，事件堂外下禅鸣噪，事件堂内一片肉体沉横，不堪入目。十几名少年打着赤膊，一片片贴在事件堂内的木板地上，时不时翻个身，仿佛十几片烤得吱吱作响的煎饼，发出垂死的咕哝。 热死了。 魏无羡眯着眼，迷迷糊糊地道， 像云深不知处那么凉快就好了。 身下那片木板又被体温同化了，于是他翻了个身，恰巧江城也翻了个身，两人擦了个边，胳膊搭着了腿。魏无羡立刻道， 江城，把你胳膊拿开，你像块炭。 江城道，你腿拿开， 胳膊比腿轻，我拿腿更吃力，还是你拿胳膊吧。 魏无羡，我警告你不要太过分，闭嘴不要说话，越说越热。 六师弟道，你们不要吵了行不行，我听你们吵都觉得好热，汗都流得更快了。 那边已经一掌劈来一脚蹬去了，快滚。 你滚。 不不不，你请滚，别客气，你先滚。众师弟怨声载道，要打出去打，你们一起滚了好不好啊，求求你们。魏无羡道， 听到没有，大家让你出去，你放开我腿，要断了大哥。 江城额头青筋暴起道，明明是让你出去，你先松开我胳膊。这时外边的木廊上传来一阵裙摆曳地的沙沙响动，两人顿时闪电一般分开，旋即竹帘被掀起，江燕离探头往里瞄一瞄道， 呀，原来你们都躲在这里。 众人连声道，师姐，师姐好。有容易害臊的忍不住双手交叠遮胸，躲到角落里去了。江燕离道， 今天怎么偷懒不练剑了？ 魏无羡诉苦道， 这么毒的日头教场晒死了，去练剑要脱一层皮， 师姐 不要告诉别人啊。 江燕离仔细端详了魏无羡和江城一下，说道， 你们两个是不是又打架了？ 魏无羡道， 没有啊。 江燕离的身子也钻进来了，他端着一盘东西道， 那阿成胸口的脚印是谁踹的？ 魏无羡一听留下罪证了，连忙去看，果然有，可已经没人在意他俩有没有打架了。江燕离手上端的是一大盘切好的西瓜，一群少年蜂拥而上，三两下便分完了，坐在地上相对啃瓜，不一会儿瓜皮就在盘子里堆成了个小半山。魏无羡和江城无论干什么都是要比一比的，吃个西瓜也不例外，横刀夺瓜，损招不断，逗得旁人避之不及，连忙给他们腾出了一块空地。魏无羡一开始吃的还卖力，吃着吃着忽然扑的笑了一声。江城警觉的道，你又想干什么？ 魏无羡又拿了一块刀，没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想干什么，我就是想起了一个人。 谁？ 蓝湛。 你没事想他干什么？想念罚抄的滋味不成？ 魏无羡吐子儿道，想他好玩呗。 你不知道他可有意思了，哎，我跟他说呀，你们家的饭菜太难吃了，我宁愿吃炒西瓜皮也不愿吃你家的饭，你有空到我们莲花坞来玩啊。 话音未落，江城一掌拍歪魏无羡的瓜，你疯了，叫他来莲花坞给自己找罪受吗？ 你急什么，我瓜都差点飞了，我就说说而已，他当然不会来了，你啥时候听说他自己一个人跑出去玩过没有？ 江城义正言辞道，先说好，我反正拒绝他来，你不要乱请。 魏无羡道，没看出来你这么讨厌他呀。 我对蓝忘机没意见，可万一他真的来了，我娘看了别人家的孩子，要是有话说，到时候你也别想好过。 哎，没事，来了也不怕。 真要是来了，你就跟江叔叔说，让他跟我睡，我保证不出一个月就能把他逼疯。 切，你还想跟他住一个月？我看呢，不出七天，你就被他捅死了。 魏无羡不以为然道：“怕他吗？真要打起来，他还不一定是我对手呢。” 众人连连附和起哄，江澄口里讥笑魏无羡厚颜，但心里其实知道魏无羡所言不假，并非自吹自擂。 江燕离坐到两人中间道：“你们在说谁呀？姑苏交到的朋友吗？” 魏无羡高兴地道：“是啊。” 江澄道：“你这朋友当得太好意思了，你去问蓝忘机看他肯不肯要你。” 魏无羡道：“快滚， 他不要我，我缠死他，看他肯不肯。” 转头对江燕离道：“师姐，你知道蓝忘机吗？” 江燕离道：“知道呀，就是大家都说很俊很有本事的那位小蓝二公子吗？果真很俊吗？”“ 很俊的。”“ 比你呢？” 魏无羡想了想道：“可能稍微比我俊一点点吧。” 他两只手指比了很小很小的一段距离。 江澄一边收盘子一边莞尔道：“那看来是真的很俊了，交到新朋友是好事，今后没事的时候你们可以互相串门玩了。” 闻言江澄喷瓜，魏无羡连连摆手：“哎，罢了罢了，他们家那地方饭又难吃，规矩又多，我可不去了。” 江燕离道：“那你可以带他来玩吗？这次就是个好机会，怎么不请你朋友来莲花坞一起住一段时间？” 江澄道：“阿姐，你听他瞎说，他在姑苏可招人嫌了，蓝忘机哪肯跟他回来啊。” 魏无羡道：“什么话，他肯的。”“ 哎，醒醒，蓝忘机叫你滚，听到没？记得吗？”“ 你懂什么？他虽然表面上叫我滚，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很想跟我到云梦来玩，想得不得了。” 江澄道：“我每天都在想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是哪里来的这么多自信？” 魏无羡道：“不要再想了，同一个问题想这么多年还没有答案，换我早就放弃了。” 江澄摇了摇头，正待摔瓜，忽听一阵气势汹汹的脚步飞驰声，一个森寒的女声远远传来：“ 我说这人一个个的都躲到哪里去了，我就知道。” 众少年脸色大变，纷纷夺帘而出，恰好撞上于夫人从长廊那头转来，紫衣翩翩却气势汹汹，丹目寒煞，着实骇人。一见这一群少年个个打着赤膊赤脚，不成体统，不堪入目的模样，于夫人的脸好一阵扭曲，两条细眉更是扬得就快飞起。 众人心道：“坏了！”魂飞魄散，拔腿便跑。 见状，于夫人终于反应过来了，大怒：“ 江澄，给我穿上衣服，赤条条的野人一样，像什么鬼样子？让人看见了，我脸往哪儿搁？” 江澄的衣服就扎在腰间，听母亲骂了，忙不迭胡囵一套。 于夫人又骂道：“你们呢？阿离在这儿没看到吗？一群死小子在姑娘家面前拖成这副德行，谁教你们的？” 当然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带的头，所以于夫人下一句照例还是：“ 魏婴，我看你是要死。” 魏无羡大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师姐会来，我这就去找衣服。” 于夫人更怒：“你还敢跑，给我滚回来跪下！” 说着一鞭子就出去了。魏无羡感觉背上火辣辣一痛，哎呦大叫一声，险些打滚。这时于夫人耳边突然有人悠悠地道：“ 阿娘，你吃不吃西瓜？” 于夫人被不知道从哪里忽然冒出来的江燕离吓了一跳，就这么一耽搁，那群小贼全都无影无踪了。气得于夫人转头去拧江燕离的脸，说道：“ 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” 江燕离被母亲拧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一点，含含糊糊地道：“ 阿娘，阿贤他们躲在这里消暑，我自己找来的，你不要怪他们。你吃西瓜吗？不知道是谁送的，不过很甜，夏天吃西瓜解暑消火，又甜又多汁，我给你切好。” 于夫人越想越气， 再加上天热口渴，居然真被江艳离说的想吃了。如此一来，更气了。那头，数人好容易逃出了莲花坞，冲向码头，跃上小船，好久都无人追出，魏无羡这才放了心。他使劲摇了两下船桨，感觉后背还疼，扔下桨给其他人，坐下来摸了摸那片热辣辣的皮肉，说道：青天白日冤，哎，咱们讲讲道理啊，明明大家都没穿衣服，为什么骂只骂我，打也只打我呀？江澄道：一定是因为你不穿衣服的样子最辣眼睛。魏无羡看他一眼，突然纵身一跃扎入水中，其余人也响应号召一般纷纷下水，瞬息之间只留了江澄一个人在船上。江澄发觉形势微妙不对，说道：你搞什么鬼啊？魏无羡滑到船侧，猛地一掌拍去，船只整个的翻了过去，在水里很有分量的一沉一浮，肚皮朝天。魏无羡哈哈大笑，跳上船底，盘足坐了，对着江澄摔下去的那一侧水喊道：眼睛还辣吗，江澄？应个声，喂喂。喊了两声无人应答，只有咕噜咕噜一串水泡冒了上来。魏无羡抹了把脸，奇怪道：怎么这么久还没上来啊？六师弟也游了过来惊道：不会淹死了吧？魏无羡道：怎么可能啊？正要下水去拉江澄一把，忽听背后一声大喝，他哎呦一下被人从背后一把推下了水，船只又湿淋淋地翻了个面。原来江澄被魏无羡掀下水后，潜下水底绕了个圈，绕到了魏无羡背后。两人各偷袭得手一次，开始在水中绕着一条船警惕地打转，其余人则扑腾着水花散开在湖里看热闹。魏无羡隔船叫嚣道：你抄凶器算什么，有本事把桨放下，咱们空手比过。江澄狞笑道：嘿，你当我傻呀，我一放你就抢过去了。他手上运桨如风，打得魏无羡连连退避，众师弟嗷嗷叫好。魏无羡左支右绌，百忙之中抽空辩白道：我哪有那么无耻啊。四周嘘声一片：大师兄，你也有脸说这句啊？接下来众人陷入了混乱的水战，什么大慈大悲杵、百毒蛇蝎草、夺命喷水剑。魏无羡一脚踹了江澄，好容易趴到船上，呸的吐了一口湖水，举手道：哎，不打了不打了，休战。众人都顶着满头绿油油的水草，打得正酣呢，忙道：哎，为什么不打了？打呀打呀，落了下风就求饶。魏无羡道：谁说我求饶了，回头再打过，我是饿了打不动，先弄点东西吃。六师弟道：那咱们回去吗？晚饭开饭前还能吃几个西瓜。江澄道：现在回去，除了鞭子可没别的给你吃。魏无羡却早有主意，宣布道：不回去，我们去摘莲蓬。江澄嘲道：是偷吧？魏无羡道：每次又不是没补钱。云梦江氏在这一带时有照顾附近人家，除水碎不收取报酬，方圆数十里不说几个莲蓬，哪怕是画一片湖专门种给他们吃也是乐意的。每次家中少年出去吃了人家的瓜，捉了人家的鸡，药晕了人家的狗，事后江丰棉也会派人一一补上。至于为何非要锲而不舍地偷来吃，倒不是流氓纨绔作风，无非少年人好玩心重，贪那一点被人笑笑骂骂追追打打的趣味罢了。众人上了船，划了好一阵，到了一片莲湖附近。好大一片莲湖，青翠翠的，碧叶层层叠叠，小的如盘，大的如伞，外面的低一些疏一些平平铺在水面上，里边的高一些挤一些，足够遮掩载人的船只。但若是看到哪里一群莲叶挨肩擦头的骚动起来，便知道是有人藏在里面做小动作了。莲花坞的小船划进这片碧绿的天地底，四周挂满了鼓囊囊的大绿莲蓬， 一人撑船，其余人便开始对他们动手动脚起来。大头大脑的莲蓬长在细长的莲茎上，莲茎平滑的绿杆上生满小刺，但不扎人，一折脆生生的便断了。他们都是连着一段长长的茎一起折了，回去后还可以找个瓶子插在水里养着，听说这样会多鲜嫩几天。魏无羡也只是听说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反正他就是这么信誓旦旦告诉别人的。魏无羡折了几只，随手剥了一个，颗粒饱满，扔进嘴里娇嫩多汁，边吃边随口胡哼瞎唱着什么，我请你吃莲蓬，你请我吃什么。被江澄听到了，问道，你请谁吃啊？魏无羡道，嘿嘿，反正不是你。正准备摘个莲蓬砸江澄的脸，忽然嘘了一声，说道，死了，今天老头在。老头就是在这片水里种莲蓬的老农，到底有多老魏无羡也不知道，反正在他看来，江丰棉是叔叔，比江丰棉大的一律都可以被称为老头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